Thank you. 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水中央。 的忧伤。我想治愈啊，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。又过了四季，荷花依然香，等你忘在水中央。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，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，谁能走进你的心房，采下一朵莲？是那夜的芬芳，还是你的发香？ 荷塘呀荷塘，你慢慢长流，月光呀月光，你慢慢慢慢停留，鱼儿呀鱼儿，你慢慢慢慢游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球鞋擦破了手掌，身上是永远拧不干的汗衫。还记得那些嘲笑，像子弹将我们不断的重伤。因为不够强，要变得更强，被看得越低越要用力高攀。总能红着眼眶，却更加咬紧牙关，越不可能越倔强。有多少希望总失望，纸飞机坠到地上，有些也不会怀疑坚持的方向。贪恋我的汗有重量，烧成明天的阳光，每一次摔下来就更贴近梦想土壤。天都不再回报，在没人出声前总有你为我呐喊。还记得那些海浪不破脸上留下梦一样的图案，现实有多野蛮我们就更善良，要天之明镜我最初的信仰。命运给我一把刀，我却要让它枯燥，越挫越勇才要玩。有多少希望总失望，坠到地上，有些也不会怀疑坚持的方向。贪恋我的汗有重量，烧成明天的阳光，每次摔下来就更贴近梦想土壤，却又不再回报。

上读凭栏，听钟鼓声暗传，袅袅娜娜洒入那落霞斑斓，一江春水缓缓流，四野悄无人，唯有淡淡袭来薄雾轻烟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恭喜发财！ 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 珠帘满天下的小孩，聪明不秀才， 智商充满你脑袋。 只要你肯努力，就能够胜过人所有比赛。 红利多人不怪，恭喜发财。 在这个团儿，我是这个团里土生土长的人，而当断枝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邻里乡亲听我摸，老鼠夜满更合群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不知道从何时起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。不知道从哪一刻起，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。涂抹艺术教育为让孩子在大海和森林般的空气中学习，联合拥有核心技术的空气净化机构天空五霾，

自然。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,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。从今以后，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。爱情是场最美最远的旅行，沿途遇见你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，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，像阳光和煦巧妙的融化我的不安定。 只能这样。

相信、我告诉我自己，相信还有爱情，让我再一次全心地爱你。你的泪水，你的悲伤，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前这不叫做 Mr. Right， 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，我要的爱不要再你做生命还要猜，感觉对的时候到了放大更精彩，我要的爱变得乖大声说出来，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击败，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对你快乐，为你解

表，一堆堆堆堆中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，原来都不缺少、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， 闭起了眼睛，还以为